锵锵三人行，哎，咱们三个人呢、啊、说一说三亚。三亚，哎，徐老师去过吗？ 好多年前去，我去那时候没开发呢，所以等于没去过。 文道呢？ 去过，但是我去主要是为了工作，也没怎么去玩。 我觉得我对三亚呀，我也挺喜欢三亚，但是我不认识三亚。为什么？后来我总结啊，这个每一我就没离开过酒店。三亚和其他的旅游城市啊，它不太一样。其他的旅游城市是慢慢一块儿发展起来的，这个酒店里头和酒店外头，你比如说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海岸、海滩，你会感觉它周边的地方和它这个五星级酒店是一起这么慢慢成长起来的。三亚呢，就是在这个酒店里，酒店是高级的，对吗？然后呢，但是我也没有出去，他们说出去完全不一样。 对， 是吧？ 没错。 所以有些人民疾苦，咱们没有机会了解啊。说三亚宰客的问题，一开头三亚说呀，今年三亚非常好，没有一个投诉电话说宰客。这就我发现以后政府不能这么叫板，你这么一叫板呢，哗啦哗啦都来了，说我们几个人吃了顿饭9000多块钱晒发票，哗哗哗全晒出来，最近闹得一塌糊涂，你们没听说吗？ 听说，早就其实三亚宰客这是历史现象了，已经是好像10多年来都这样。 是吗？ 对，就打从三亚发展成旅游城市开始，他那个海鲜摊啊，那个市镇上面针对游客的那些买卖，从来就是以宰客闻名，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所以你一般去那边任何一个酒店里面的人，比如说你跟酒店人说，我们不想光在酒店里头待着，想到外头逛逛，该去哪好？那很多酒店那边 concierge 的人就劝你说，你别出去，说你要去你去别家酒店，也别到市上头。都会这么很负责任的劝告你， 名声这么不好， 名声非常不好。 然后这个就说宰客之风啊，已经延伸到这个厦门了，就是那 厦门 啊，对，那边厢又有人出示发票，说厦门也是吃一顿饭收我们这么多钱，就你知道吧？这个我发现网啊，就是煽风点火，你知道吗？一个风潮一起来，他慌慌慌，哎，那但是这次的这个三亚呀，后来又出了一个什么事儿？说这个什么呢？你看有个明星马伊琍还上过咱们节目呢啊，文章他老婆是他老婆是吧？文章他老婆就是说，西红柿鸡蛋和墨鱼结账800，海南宰客已多年，房费8800一夜，早餐300元， 这么厉害，8800一夜， 差不多， 早餐300块加20%的服务费，出租起步价400，哇 啊！ 打错了吧？40吧，可能这有点猛啊！ 这 说农夫山泉6.5一瓶，6.5元一瓶，一人一天人均花10000块，比去欧美都贵。有一个网友说，去年我带儿子游香港，这是个投诉香港的，你看游香港，儿子喝碗豆腐脑6港元，完了店主给我儿子压岁钱20港元，这大家都在说， 还赚了14块 啊！你看海南旅游宰客门不断后续，辽宁鞍山的市民出示晒出发票，说皮蛋粥套餐99，一杯牛奶110，一顿没有山珍海味的早餐花了280，坑爹 啊！ 以后再也不敢来三亚了。当然，三亚现在权力在那个清屋哈、啊，就是说我们这处理了。我们要惩罚他们，然后我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等等。 可是这个我是一直都觉得有点怪的，三亚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你刚才讲，东南亚有很多这种有名的海滩圣地， 对， 海滩旅游圣地， 对， 普吉岛、苏梅岛，对不对？巴厘岛、 啊、 然后一大堆，越南现在也有好几个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它都有个特色，就是就像您讲的，它有那种高级的酒店度假海滩酒店，但是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巴厘岛就很有特色，很多这些小村庄，然后里面有很多旅游的配套的设施服务。这些地方一般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人都还不错，当然你知道游客去了他肯定得在你身上刮点什么，但起码你被刮得很心甘情愿，因为你觉得那些人民风很好，像泰国印尼这几个地方民风很好，和感觉很淳朴，然后很有风情，各种服务什么也都很到位。好，但在我看来，三亚最怪就是三亚那个城市那个环境跟每家酒店的距离差太远， 就它完全是搭不上。就你说那些宰客的地方，你如果宰我这么多，你服务好的不像话，我看着我给钱给的开心，那也还罢了，他还不是，你就明明的感觉到自己是来受苦受难的那个感觉一样。 但我这里有个疑问呢，他那个宰客啊，他们是事先没问价钱就吃吗？照理说你应该，就是说被宰的这一方哈，你应该事先知道价钱了。 可是你说喝杯牛奶这个东西，你一般都不会太问价吧，就叫杯牛奶，买单发现110，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徐老师你这个很刁钻哈，你问出了有些人的这个总结。有一位广东网友说，就是说有关三亚个宰客事件，不少企业人士均指公款消费的繁荣是三亚最大的核心和最深的病根，由于公款被宰一般不会投诉， 对， 所以推高了宰客风，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有的人有的一波人去吃饭，你不管多少钱啊，有发票吗？有发票，甚至发票给你开高啊，只要给我开发票， 对， 那多少钱无所谓。 对 对 对，没错。而且就算开高了，你也不会投诉我。 你觉得现在干部出国是受限制的，对吗？对，怕你当裸官，不是怕你外逃或者什么的。嗯、但是呢，相比之下，最像外国海滩的就三亚， 是三亚，对，中国的夏威夷。 对， 所以我会、 诀窍在这个地方。 对，所以我会觉得三亚奇怪，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一进去就被酒店包围，足不出户。其实马尔代夫也是这样，马尔代夫是每个岛就是个酒店。 马尔代夫政变了好像。 哦，是吧，政变了，对。 这好像我这几天听到的消息 是吧， 马尔代夫。 我们还在搞这么一个睡觉晒太阳的地方，还争什么变吗？ 说总统被控制起来了。 不过马尔代夫从来社会问题其实很严重。 是吗？ 对，他自杀问题很严重，这个国家。马尔代夫你看，比如说每个岛就是个酒店，你进去之后也是足不出户。好，那我后来我还真的认真算一下，有一年比如说我也在想过要不要跟家里人去三亚。我算一算，哎，我去三亚跟我去马尔代夫差不多那我干嘛要去三亚呢？你说 对，对于没有公款支持的人就算了吧。 这是 尤其是春节啊， 太离谱了， 他们说还贵、 比马尔代夫都贵。 哎呀， 很贵很贵。 哦，做官的他是这样，他出国会受限制，他在国内再贵都没关系。 没错。 哎，不是，还有一个，你也不能冤枉人家做官的花公费啊。这个三亚它有一种什么情况，这也分析到中国现在的一种人情，你知道吗？就是说最高的一个老板前一阵儿是花了300万干什么呢？他要亲朋好友一起组织上三亚，大家过个春节，你明白吗？那这个亲朋好友里就什么人都有，有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也有他做生意上经常来往的干部官员、你知道吗？人家官员没有花公家钱呢，是私企的老板 请的 呀、给买的单呢。那你说这个人家没花你们人民的钱呢。 我注意到有个新闻，就是说讲哪个地方我忘了，是广州还是广东还是深圳还是怎么样，就是说裸官啊，就不能担任正职。 对对， 你听过没有？就是说你的老婆孩子要是在国外的话，你在这里做官就做不高。 是有这个规定。对， 这个我觉得也许他有实际上的考虑，因为可能有很多贪官是先家里人跑出去然后才做。但是从逻辑上讲啊，我觉得信任，就是说对人的包括对我党干部的不信任。好，就是你不能假定他的家里人是在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就假定他不。因为我的感慨是哪里来的？我刚看了那个昂山素姬啊，那个电影。那昂山素姬的老公是英国人呢、可是缅甸人民这么爱戴他，那么信任他。他们不要照中国的逻辑来说，那昂山素姬不是是裸、叫裸 老师？你这个 不是官员呢？ 但是他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力量的领袖， 来是要掌权的。 听着，徐老师的亲戚是裸官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了啊，对这个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这个追究责任啊。 哦，是吗？ 这个， 我也觉得有些事情不能简单归作为一个地方，可能三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但是同样的事情别的城市没有吗？假如说公款消费的话，别的地方可能也有。 对，其实三亚只是比较集中的， 去表现出中国一些问题。我觉得三亚只是一个地方，它非常集中的把中国各地常见的各种的这种关于公款消费、度假消费的问题集中起来。因为你回想起来，我们国家有太多不合理的消费现象， 嗯， 比如说这几年不是每逢圣诞节都会传出什么地方的酒店有一个天价圣诞节套餐嘛，对不对？比如说有一年我看到破纪录，好像是武汉一个酒店那个圣诞节套餐好像是十来万人民币还是多少，是包住房的。我当时也在想，这十几万你能够坐飞机去巴黎来回去吃一顿三星怎么都用不着花十几万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三亚只是很集中起来而已。 哎，但是啊，我现在也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他们现在说三亚就成了权贵天堂了，这个可是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觉得啊，是因为表面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哎，咱就说情理上来说呀，高官，我认为他去度个假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了， 就像奥巴马，你看动不动他去夏威夷，或者这最传统的美国总统就戴维营， 对， 说我干一阵儿，国内再紧张那不行，我得休假，举家就去戴维营，这是全国都知道的事情。 对， 当然你不能，美国的一个干体力活的，他是没这个条件去戴维营度假的，对吗？ 他是不能去，戴维也是。 对，我就说他可能他的钱呢，连他到外边度个假，他也没有这个钱。 嗯。 可是呢，他也不会因此说，你奥巴马你怎么能度假？我怎么不能度假？ 不，那区别在于，你香港有很多高官啊，包括议员啊，我旅游的时候还常常碰到他。 对。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时候都是用自己钱的，他自己的钱就很高啊。所以他可以支付他去私人旅行，而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干部清廉呢、啊，他们的工资你明算是不能支付， 不可能去 到巴厘岛、马尔代夫， 三亚都去不了， 甚至三亚都去不了。所以呢，他很多情况就在开会啊，他在跟人家协商啊，你明白？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就这你去站在干部的角度，你也可以理解，因为我的收入这么低。你把我弄到真是一个勤务兵的，像一个公仆这样，那么我怎么办呢？那我有些，比方说我要正常的要一些休息的情况，我就用开会的机会，我就得到这方面。 哎、你说这个 是不是这样？ 这我还真的不了解啊。像美国总统去戴维营休假，是花他自家的钱吗？ 不是，那是 戴维营是他的工作的地方。 是那是其实是个政府建制内给总统的休假区。 是吗？ 对， 对， 那是公款，那是公款。但那个公款是一个，这整个账目是每年上国会，整个预算是清清楚楚，大家看得到查得到的。 包括普京动不动去黑海那儿休假， 雅尔达那是一个传统的他们的官员的度假区， 也是公款吧？ 对，也是公款。但是呢，这些都是看得到账目的。就我觉得现在老百姓，你说是不是真的非常介意我们官员去度假去休息？ 我觉得你比如说一个省长、一个部长， 他 要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级别的高官，你要去休个假，不能说有什么。 当然合理， 对，当然合理。但是问题就在于，就像刚才我们讲，我们知道其实他是给不起那个钱。你一个省长，坦白讲，他的月薪在今天中国，一个省长的月薪在三亚其实过不了一晚的。你说，说实话，对不对？就是这样，实况就是这样。好，那现在问题就在于，那他怎么去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觉得与其用各种奇奇怪怪、偷偷摸摸的手段去搞这事儿，我觉得还不如啊，就像以前有些学者建议过， 大幅度的提高， 你就大幅度，要不提高薪水，要不就是你也可以公款去旅游或什么，但那个账目你不是公开，在明处，大伙都看得见，知道。 你知道，你比如说我在这一点上说，我说香港，他这就是摆明了，嘿，怎么着，公务员就是牛。公务员就是买房子比香港市民条件优惠多了，对吧？各方面公务员，包括公务员这个退休金，好家伙，我一看一个什么局长上千万呢，对吧？但是是摆明的，他所以大家精英就要当公务员，对吧？但是廉政公署管着你， 对， 你要敢一点，你哪怕吃一顿饭， 对， 你这人就算完蛋了。 对， 这也那就是说有一次是怎么着？是哪儿有一个梁振伏明霞的先生， 对，就梁锦松嘛。 梁锦松在我的概念上那就是冤枉了，你明白吗？但是呢，在香港的这个他就是买了辆车嘛。 对， 你别拿你们石家庄的水平来。 不是，我们伏明霞 怀孕了， 对， 怀孕了，她需要买个七座还是几座那个车给孕妇， 买一个凌志的房车。 对，梁锦松的财富水平啊，他这能占那点便宜吗？我就不信。 而且吧，他本来放弃了银行的工作，是几百万的工作，他去做那个司长只有几十万的月薪。 对， 他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了，他买一辆车，那辆车呢才几万块钱， 对， 对不对？啊，不好，大概是几十万块钱， 便宜几万， 便宜几万块。啊， 不是，就是差的这个，这要跟人说明白，就是说，问题在于有一个港府的政策 是这样的。嗯，我来解释吧。是当时呢，因为他是财政司司长。那么要财政预算里面呢，他知道新的财政预算有些什么样的加减税安排。 对， 那个安排里面呢，就是对很多进口车，一个大排量的进口车要加税。他就在他制定好的财政预算案公布的前不晓得几天，他先去买了那个车。啊，那个车就等于是在加税前买的嘛。那于是大家就说，那当时你已经知道这个车要加税， 对， 你在加税前买，那你不就贪了那几万块钱小便宜吗？ 对，但是人梁哥能贪这点小便宜吗？ 那不管了，那就不管了，那在 这 反正 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这个法治真是很麻烦。 这就是孔庆东老师讲的，香港人就欠抽，就是得这么管， 搞到最后就辞职啊，是吗？ 对，所以还是大陆好，我们都自律，那多好。 财政司司长做不成了， 对， 你说孔明家伤心了， 对，他就关，他就老关心。 没有，那是我们的那个水上之花嘛，不，我就说啊，哎。这到今天 他不讲情只讲理，这个呢也不单是香港，美国也这样，这基本上是英国人搞出来的花样。嗯，他那你情理，我们中国人讲情理嘛，你我放弃几百万一个月，我来做你几十万，我还要贪你几万，你不搞错嘛，对不对？ 没错。 哎，但是他从这个理，他刚才讲的这个，你是违反了规则，你从这个规，你是规则的制定者，你在这个规则制定当中你获益了，不管这个获益多少，你违反原则。 还有咱们那个， 他也不抗争，他就辞职了。 还有咱们那个从三星走出来做了香港高官的那个潘杰， 对对对对。 哎，你不就说，是因为这个什么，说人家潘姐买个村屋，咱们都去过， 对 吧？ 对 啊，说人家上面前建有违章建筑，可人家买的时候上面就有 了，就对 对 对，哎，现在弄住了，弄得潘姐最后是不是也 拆掉？ 拆了， 拆啊！ 对，那个其实就是浅建了，大概一层浅建了十米吧，嗯，还没那么大， 那还不是他建， 就反正老百姓在旁边就没事，你做了官反而有事， 对， 所以我说在香港做官， 香港 真是难做。 这还是做教授好，是吗？强强三人行， 教授也 广告之后见。你看广告之后，咱们还在怀念梁锦松。这政治生命，就因为买这么一辆。 但是后来我跟内地的也有官员聊， 你说你跟冯明霞聊， 我跟官员聊，我就是说，要是也像香港这样高官，就是高薪养廉，就是说，比方说现在省级的干部吧，嗯，就是都有，比方说100多万一年，嗯，那是不是就会完全就是清廉了哈？真的，他说还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目前有很多人他得到的不是说什么到三亚度个假， 是， 他是什么？他可能自己非常清廉，可是他的媳妇的弟弟的什么人？ 对， 因为他的 关系网 权力的关系，他签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进出就可能是多少亿，嗯。你明白没有？而不是官员自身，官员可以在抵抗，官员甚至是抵抗，官员可以对家里的亲戚说：“你们不要害我，你们还想不想我做下去了？你们这样子，你们都是……可是家里的亲情关系就是说，您看，你叔叔啊、伯伯啊、什么什么、爸爸啊、什么全叫上来说，您看，您就做这几年，过几年你也要退休的，我们也是正常做生意，你这个不给别人，你不给我们签，你也是跟别人签的，那我们做下来，我们东西做的不差的，我们没有一点犯法的。”可是这个项目就会有多少亿？嗯，你明白没？所以这些问题你要查都没法查，你要查下去哈，他因为没有规定说，难道我因为我的什么转弯抹角的，因为我的哥哥的婆婆是什么官，难道我就不能做生意了吗？嗯， 对， 对不对？这是我的正当的人权吗？ 我懂，所以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呢、啊、可以这么来，就帮官员着想。 对， 怎么样帮官员着想？就你像看你做一个官啊， 如果面对你刚才说的情况，的确很为难。 嗯， 你反正你手上有权利可以批很多项目， 对， 你一个什么远房亲戚、当年老同学、你的老师，甚至比如说老师说， 对， 哎呀，教育你那么多年，我儿子现在干什么，你就不能帮他一下吗？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作为一个官员，你怎么推这些事儿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往制度上推，就是不是我不想帮，我真帮不了，就写得清清楚楚，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换句话说，现在问题是我们官员在他的这个衡量的权力的范围啊太大。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官，我觉得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太大，太弹性， 叫自由裁量权， 对，太大了，他没有一个很明细的网络把他限制起来。但假如我们把这些都写得很细，比如说我要批一个什么东西，得经过招标，这个招标是公开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整个程序摆在那儿的话，问题就不大了吧？ 香港的官员就会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有利害关系。假如这个项目是我批的，可是我们要填个，我们有认识。我假如填我们不认识，我是违法的。 嗯， 当然我填了认识以后，我就要回避。要不回避，你看梁锦松，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对官员有很，对内地的官员都是一个很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你可以推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梁锦松彻底回避了，因为这个事件 就是啊， 对不对？